这一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谈发现佛光寺东大殿，第二西学东渐，第三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和主要学术成就，第四八十年后再回首，第五佛光寺东大殿的现状。下面请听梁渐先生的讲解。 大家好，我下边就开始啊，就讲佛光寺的发现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的简述。因为这个佛光寺啊，它前头是它是在一个山呢，把这个山挖下去一块，然后把这一部分的石头垫在前头，所以它前头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台儿，它没有一个特别能够站到前头拍一个全景的这个方便。照片呢都是朋友用那个小飞机拍的，否则你很难看到一个佛光寺的一个全景。我讲这个五个方面，第一个是发现佛光寺东大殿，实际上是根据梁思成自己写啊，敦煌六十一窟的这个五台山图，其中有这个大佛光之寺的这个题记，他们从太原呢就一路找了过去。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敦煌呢，把这个他很多这个壁画啊进行了三维扫描，三维扫描以后呢，他把它打印出来，这个在北大的赛克勒博物馆呢办过一次展览，那个我个人觉得那个非常的好，比在洞窟里看得还清楚，而且那个时间也不受什么影响。1937年的六七月之交，就是由这个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季玉堂组成的营造学社调查组，于山西五台山五台县窦村镇附近发现了佛光真容禅寺大殿。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证实了。这是梁思成写的，林徽因写给梁代兵的一封信，这里头主要是要说明呢，就是说这第一啊，我们从6月26日离开太原到五台山去，它后边呢还有一个地图，我后边讲，他还画了地图，哪一部分是坐火车是吧，哪一部分是坐这个骡车骑骡子什么的。佛光寺东大殿是国内现存唯一的唐代殿堂式建筑，瞻沿古殿顶，木结构建筑，形制等级标准较高，规模较大，建筑结构复杂，绝大部分建筑构件为唐代初建时的原构，除此以外还保留了众多创建时期的泥塑壁画和墨书题记遗存，整体结构完整，文化内涵丰富，被梁思成称为四绝，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在我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建筑文化区域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唐代木结构建筑遗存中最重要的代表。这些老照片，佛光寺大殿都是那个37年去，这些照片呢，后来这个在抗战的时候呢，逃难嘛，先到长沙，后来到昆明，最后到四川李庄，这些照片当时都寄存在这个天津的这个麦加利银行的这个地库里，后来结果天津发大水，把这些照片都淹了，泡了，后来朱启前、朱贵老又派人把它拿出来一张张晒，有的重抄，把这些资料又保存起来。这是佛光寺大殿，因为它前头呢不可能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另外有两棵大的松树，所以呢只能从这个侧面照这个。这个一边呢是这个大殿的内槽是吧，内槽就是那个佛像佛坛的那个上头的那一块，上头那个有网格的那个就是平案，就是天花板。这个右边呢是这个平案上头这部分草幅，叫草幅，就是一般咱们在外头是看不见的，它里头有这种三角结构的插手，这个是过去认为中国古建筑用的比较少的，就在这个佛光寺发现了。这几张照片都比较有名，这个左边是梁思成在那个现在有个三脚架在拍照，右边是这个林徽因站在这个佛像中间，佛像啊非常的高，这林徽因在侧这个前头啊下边有一个这个文殊殿，前头有一个唐代的金幢，佛殿主宁公玉那个有个像跟他合影，也是林徽因。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啊到了这个东大殿以后啊，虽然见到这个斗拱雄大，屋顶啊坡度缓和， 广言一出，全部庞大豪迈之象一望而知，为唐末五代之物也。就说看上去是，因为当时从这个1932年开始，中国营造学社就开始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所以他们这个像这个当时看了这个大同，这个上下华严寺啊、善化寺啊，是吧？还有这个蓟县的独乐寺等等，他们对这个已经是很熟悉了。他一看，他就知道是很老的。但是你要找一个这个确切的这个证据，是吧？能够证明它。所以在这个测绘的数日以后呢，所幸这个徽因素来远视，这是梁思成写的，独见这个梁部底下的墨书题记啊，女弟子宁公玉之名，就随后来呢，他们就到这个村里去啊，找人这个搭架子，搭一个脚手架。这个村里也比较穷，那个村子很小，就搭了2天才搭起来。然后这个，因为山西这个农村呢，他很穷啊，这个地方，他这个也没有钱把这个重新的，比如刷个油漆什么的，所以他一般就弄点那个红土啊和泥巴或用水弄了，就土珠刷一刷。然后所以呢就把这个字呢都给遮住了，遮住了呢，结果后来这个林徽因隐隐约约看到这上有字呢，就搭了个架子，就把他们带去的床单啊都撕成小条，蘸的水把那个擦干净。擦干净以后呢，就看到，把那泥看到，就是近距离的这个辨认试读呢，就发现这女弟子宁公玉。而这个大殿前头有个经床，这经床上有这个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的名字和纪年，就是唐大中11年相对照，就可以确认这佛光寺建成的时间至少是在这个大中11年之前吧，是吧？就公元857年。至此呢，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中年代最久远，当时发现的时候也就1080年，规格最高，殿堂式建筑。后来认为有4座是唐代的建筑，就是说这个一个是后来发现的一个南禅寺，那是49年以后发现的，是吧？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芮城那边还有一个，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寺呢，最近被那什么了，就是说发现实际上是5代的。这个规格最高呢，就是它是殿堂式的，那个都比较小，体量都非常小，所以它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包括塑像、壁画和书法的建筑遗存。佛光寺东大殿被发现，最左边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墨书题记，在这个梁上，就一进去在左边这个上头这个梁的底下，就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底下是佛殿主上都宋贡与弟子宁公玉。这个唐中期以后啊，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太监当权了，是吧？这个权力很大，封了很大的官，而且是监军什么的，皇帝的费力最后都听他们的了。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在大中11年的时候，这个王守成已经死了30年了，但是你看他居然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宁公玉出钱，还得要把他作为功德主。这个宁公玉是在这个上都呢，就是在这个西安，是吧？他从西安过来，前头那经床，然后这边底下有这个女弟子佛殿主宁公玉，而且这个经床呢，可能是原来已经用过的以后呢，他重新再建的时候，他把它打磨了一下，简单的打磨一下，又在上头重新刻，所以其实这些字儿的下边还有一些字儿。然后右边呢，就唐大中11年，就公元857年。然后这个王军先生呢，就写成绩那王军呢，就这几年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他在这个7月9号的这个北京晨报登了一个消息，这里头称呢，就说这个本社其实法事部主任梁思成，自月前由本社出发后，上月秒即达到号称我国三大佛教发源地之地地之五台山，考察该地建筑工程。昨天本社接到梁思成主任的快函报称，本月5日在该山佛光寺发现唐代建筑。所以有了这个呢，就能够确认呢，就是他们是6月26号从太原出发，是吧？ 然后往佛光寺走，当然沿途可能还看了一些其他的寺，然后呢是经过几天的测绘以后又发现这个题记，就说这个确定的这个日子呢是可以确定为7月5号。因为当时呢这个交通啊非常的不便，他们呢基本上从太原出发了以后大概坐了一小段汽车，剩下就是坐骡车和这个骑骡子，所以走的也很慢。其实一直到了50年代初，我看他们这个很多这个学校的老师去考察啊，当时从县城走的这佛光寺都要走1天半，当然今天已经很快了是吧，今天从北京开车过去大概4-5个小时就可以开到，但是呢当时的交通确实不便，就有这个报纸呢就可以知道了呢是7月5号，这个确定他们确定了这是一个这个找到了这么一个是吧，大中十一年林公玉和这个对上了，就能够确定它的建造的这个年代了。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不仅打破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的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1000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的断言，这是关野真日本的一个建筑史学家，同时也为研究和建构古代建筑史树立了一个里程碑的样板。所以当时呢他们这个非常的高兴是吧，就在这个佛光寺大殿这前头的台子上把带去的所有的这些营养品啊，带着罐头就所有的都打开就给一次就全吃掉了是吧。因为他们那会儿出去呢因为条件很艰苦，所以他们经常要带一些这个什么罐头啊是吧，到那儿去这个什么据说呢这个如何买罐头呢，是这个丁文江还给他们上过课，说这个你买这些东西一定要饿着肚子的时候去买，说你要吃饱了去买你什么觉得什么都不想吃就要饿着去买。因为丁文江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质学家，他呢这个也是在这个中国大量的考察这个地质啊矿藏啊这些，最后也是在这个湖南煤气中毒去世了，也很年轻很不幸。这后边呢是讲这个刚才咱们那封信的后半截，这个林徽因呢给这个孩子写信呢不光是这个孩子小嘛，他经常画很多画，他这画了两个地图是吧，从这个北平然后到正定是吧，这个是同浦路，然后这个然后走正太县，然后就是什么骑驴车呀什么，就是画一个，然后还画了一个这个地图，河北省和山西省的地图，也是这画给这个女儿和儿子啊，让他们看看我们去了什么地方，所以他这个还是很生动的。这些照片呢其实跟佛光寺没关系，当初他们去这些地方考察呢有些老照片说明他们这个条件还是很艰苦很不容易。这是一个骡车或者是驴车或者是马车啊，这是莫宗江，中间是林徽因，右边看着像这个谁，这个刘敦桢骑骡子，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骡马车还是什么是吧，你看都是看着木头轮子是吧，你坐在上头应该也不是太舒服。这个是应该去那个玉道河是吧，就是在这个汾州那边，汾阴就出汾酒的那边。这张照片呢都被很多误读说是去这个佛光寺的路上，其实不是。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这一次我们安排了著名学者梁健先生主讲的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 第二个题目就是西学东渐，就说这个发现佛光寺的背景是什么。实际上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呢， 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开始对中国的古代建筑遗存调查勘测和记录，西方学者就开始比较观察这个，其中比较有名的像沙婉是吧，博士曼、活西河、谢格兰、喜仁龙、伊东忠太，日本的学者主要是伊东忠太、关野真、长盘大定，这些人呢，就是他们在20世纪初一直到这个中叶是吧，2几年3几年，但是最晚到4几年是吧，他们不断地出了很多跟中国这个建筑这个有关的东西。最早将这个古建筑放在文化范畴考察的西方人是就这个沙婉。沙婉呢是这个当时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有这个欧洲汉学泰斗之誉，他也是最早开始整理这个研究敦煌和新疆文物的学者，这个法国敦煌研究的先驱。就后来那个你像那个斯坦因呢、斯坦因把这敦煌的很多文献弄出去以后，他都是请这个沙婉帮他读这个汉语的，就是沙婉是能看中国古书的，他不是说啊一般的拍个照片，他是能够看中国古书的。而且呢这个所以后来呢你像这个有名的汉学家伯希和呀、马伯乐都是他的学生是吧，他还把这个史记后汉书有关西域的部分是吧，这个翻译成法文向全世界介绍。他还写了一本叫泰山的书，研究中国古代这个封禅制度是吧，中国咱们这个五岳五镇四渎四海是吧，阅读镇海是吧，有一种封禅制度。然后他还出了《北支那考古图》，是吧？记录了泰山啊、岱庙啊、曲阜啊、大雁塔呀、武梁祠啊、家祥的，是吧？昭陵六骏等等。所以这个还是很了不起。1909年。第二个呢是这个比较有名的是这个博士曼，这个一个德国人，他也是在这个20世纪初呢，是吧？穿越了这个中国的12个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全面的考察，拍了数千张这个照片，各种的皇家建筑啊、寺庙啊是吧，这个民居啊等等，这个后来也出了什么中国建筑啊等等，这个它里头呢这个用了大量的照片和测绘图是吧，还速写啊，还有这个地图，他将这个建筑的分类，这个挺有意思的，城墙啊、门、中式殿堂、砖石建筑、亭阁、中心阁、梁架脊柱、屋顶装饰、房屋正面雕刻、栏杆、基座、墙、琉璃构件、浮雕、焦寺、坟墓、纪念碑石、牌楼、塔等等。就实际上这个西方人呢，他并不太懂中国建筑的内部，他只能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就把中国建筑进行一些分类，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思想方法。然后就这伊东忠太，伊东忠太呢是一个日本的这个建筑史学家，他在1901年啊跟着这八国联军就来了，在紫禁城进行测绘，而且他呢是最早向世界，就是这个云冈石窟是他发现的是吧，他向世界介绍了这个伟大的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是吧。他们实际上日本人呢，他是想，他们很明白，实际上他们是到中国来寻找他们自己的建筑的源头，他认为他们的自己的建筑源头是这个从这个南北朝北朝开始。然后他还在02年去了这个应县的这个佛宫寺木塔进行了考察，并且呢这个根据这个题记呢是吧，因为日本人都会点中文嘛，特别是老一辈的哈，有没有学问就看认得中国字多不多，认得多的就是有学问是吧。所以他呢这个根据这个题记呢确定了这个佛宫寺的这个木塔呢是这个辽代清宁2年所建。他和这个关野真呢等等合著了这个支那建筑啊这个图集，这个然后支那建筑史等等，这个就是这个伊东忠太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关野真，日本的这个关野真呢也是一个 伊东忠泰的学弟，是吧？这他也是这个十次来中国，是吧？特别是中国的北方，他看的特别多。他这个天龙山石窟是他发现，是吧？然后呢，这个31年5月29日呢，他去清东陵考察，这个路过这个蓟县，是吧？他在车里看见这个独乐寺，因为独乐寺观音阁是比较高一点嘛，是吧？他这一看，哎，他觉得很，就是所以他也是发现的这个独乐寺也是他发现的，而且呢，他还这个专门去了这个义县的奉国寺，在辽宁义县，也是在北京东边，也不太远。这个义县奉国寺也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这个辽代建筑。关野真的著述比较丰富，有这个《支那佛教史记》啊，《支那文化史记》啊，是和长盘大定啊合作。实际上呢，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在长盘大定和关野真呢，在出的这个《支那佛教史记》里头呢，其实已经介绍了这个佛光寺。这个是为什么呢？起因是1922年有个日本和尚叫小野玄妙，这个小野玄妙呢，就来到佛光寺，他一看里头这个雕塑很漂亮，他拍了很多照片，就给了这个，因为长盘大定是一个中国日本研究佛教历史的一个专家，是吧？所以呢，这个他就把这些照片给他们了。给了他们以后呢，后来这个在出这个支那佛教史记的时候呢，这个文化史记的时候呢，这个因为他小野玄妙没有拍这个外边全景的照片，因为这个佛光寺是一个在高台上，是吧？它前头没有一个很大的场地，他们还专门请这个太原呐，因为那会儿这个太原的这个像这种县城啊，当然别说太原这种省会了，就已经有这照相馆了，他们就请这个太原美丽星照相馆呢去给照一张照片，所以这个太原美丽星呢照相馆就照了一个远景的照片。实际上这个远景照片也很难看出这个全貌，所以但是在书里头呢，他们大概用了9幅照片介绍了佛光寺，但是呢，日本学者就搞建筑的学者并没有去，所以就没有给佛光寺断代。这个伊东忠泰、关野真、冢本敬、支那建筑里头也有364帧照片，他们对建筑分类是有庙坛、儒教建筑、道教建筑、佛教建筑、回教建筑、陵墓、城堡、宫殿、楼阁、住宅、店铺、公共建筑、门牌、楼阙、桥、碑业、庭院、石窟、杂类。所以你看这日本人的这个，他们虽然是受了西方的这个影响呢，但是他们的这个分类呢就跟那个洋人呢又不太一样，是稍微让咱们看稍微靠谱一点，是吧？对这些洋人，这个梁思成有个评价，说中国建筑的文法是怎么样的呢？以往所有的外国人的著述无一人及此，无人知道，就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一样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包括日本人，是吧？他们虽然是这个研究中国建筑，因为跟日本是学中国的嘛，是吧？日本的这古建筑在之前什么也没有，是吧？就从唐以后开始有这些什么唐招提寺啊，是吧？这法隆寺的这个金堂啊，这个唐招提寺的金堂啊，塔呀，是吧？药师寺的东塔，开始有这些，号称是飞鸟时代的，就是说差不多比佛光寺早100年，大概是750年前后，或者到再早一点，也有稍微晚一点的。但是呢，其实他们也没闹明白怎么回事。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著名学者梁健先生主讲的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发现佛光寺东大殿的一些简单内容，以及西学东渐和西学东渐的几位著名学者。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的是第三点，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和主要学术成就。 下边讲的第三个呢，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和主要学术成就。伟大的先行者朱启前先生胸怀博大，将中国营造之学看作是全人类之学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呢叫这个朱启前，是吧？他呢是一个好像是个举人啊，当过北洋政府的这个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同时呢也是一位杰出的实业家、古建筑专家和文物收藏家。大家可能注意过，就是这批东西在故宫还在沈阳，故宫就有一大批那个缂丝画，就包括从可能有一些是宋元的那种缂丝画。这个后来呢又因为是大概是溥仪带到了东北，就想卖出去就换钱嘛，最后他因为要不然可能就被外国人买走，就这个朱贵老出钱呢把这些东西都买下来，所以他也是很了不起的。另外一个呢，像北京是吧，那个像前门那改造是吧，就把外头那瓮城给拆了是吧，然后呢这两边开城门洞是吧，让这个车呢交通更方便是吧，也都是他在当这个内务总长时候做的事儿。这个为此呢，这袁世凯还专门给他了一把银的镐头啊，就让他支持他来做这个，因为当时很多人也反对，说你把这城门这个瓮城拆了，你这不就是把北京的风水都破坏了。所以这个朱贵老呢还是一个这个很有眼光的，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从旧时代走过来有新眼光的这么一个人物。他自己说，这民国七年过南京入图书馆，浏览所及，得读宋代宋本营造法式一书，于是始知五国营造名家尚有礼介其人者。1918年，这个朱贵老呢去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在江南图书馆发现宋营造法式抄本，次年即影印形式，即丁本，他自己出钱的印的。随后呢他又请这个藏书家呢，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陶香，利用文渊、文硕、文经三格的四库全书里的这个营造法式本会教，就是把它合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个啊。然后1925年又出了这个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就是这个俗说的这个陶本。由于这个书的出版呢，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视和研究热情。营造法式那个陶本里头的插图，因为是陶香弄的，就非常的漂亮。1928年呢，这个当时实际上这个朱贵老呢就自己出钱组织了一个中国营造学会，就是纠集了一帮同好呢，就开始收集这个跟这个营造学有关的典籍是吧，这个文献，然后呢这个教刊整理出版是吧，研究。他们在这个北平中央公园的设计坛呢举办了一个中国古代建筑展览会，展示了学会历年收藏的古代建筑图书、图纸和模型等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中华教育基金会决定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予以资助，这就直接促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就顺便说一下，这个北平公园就是朱贵老在当这个北京的头的时候，他这个号召大家捐钱建起来这么一个公共的公园，就是他做的。所以呢到了这个30年1月呢，这个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这个东城的这个宝珠子胡同7号，就是朱启前先生的寓所内成立。为了区别呢之前呢朱贵老私人资助的营造学会呢，就起名为营造学社。他在这个成立的讲演之说啊，他说这个吾民族文化进展其一步寄之于建筑，建筑与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明文物。 我认为他这些看法啊，都是还是很有水平的。就是说，他不是仅仅从建筑本身来谈建筑，他这看这个建筑和这个人、社会的这种关系，所以还是很厉害。这个朱圭老，这个朱启前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梁思成、刘敦桢先后于1930年、31年加入学社。分别担任法事部主任和文献部主任，成为学社的研究骨干。此后，单士元、邵立功、莫宗江、陈明达、刘志平等陆续加入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的领导下，组成了强有力的、效率极高的研究班子。然后学社呢，主要是通过收集整理古代建筑文献，结合对古建筑遗存的田野调查、测绘，进行科学的分析，解读了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和共建中国建筑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营造学社会刊七卷及其相关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在这过程中间呢，培养了一大批的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志平、莫宗江、陈明达、卢绳、叶仲基、王世襄、罗哲文等等学社的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教育以及古建筑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著名的专家。 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这一次我们安排了著名学者梁健先生主讲的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 我下边就分别再说一下啊，中国营造学社它这个学术成就之一呢，就是中国古代营造典籍的文献的系统的收集、校刊、出版，就是他们主要是这个系统的收集这些古代的文献，是吧？这个包括营造法式啊，这个工部工程做法呀、原制啊等等，这些呢，就是说，你先把它就要收集起来，是吧？然后在它里头过去很多都是抄的嘛，是吧？刻的，它就有错误，然后再校刊，然后再把它们这个整理它出版，是吧？第二一个呢是这个，就是这个遵从朱圭老提倡的以匠为师，沟通匠儒，将法问大目匠师。各做民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作为工作方法。就当年啊，这个朱圭老把这个发现这个营造法式，他自己出钱把这印出来以后，这个丁本啊，当年这个梁启超也买了一本，就寄给了这个正在美国读书的梁思成。这个梁思成看见以后啊，他说就跟读天书一样，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里头这些名词说的是什么。就是他这个工匠，这个就是他这个营造的书里头啊，他每一部分是指的这个建筑的哪一块，其实当时都不知道。所以当时要找这些老的匠人呢，告诉他，哎，这个词儿啊，这斗拱是这一块，这替木是这一块，是吧？这个各种每一个部位的名称呢，就当时还有好多老师傅，是吧？还有那些工部的老吏，因为你这个工部啊，管工程这个部门啊，他要算账，是吧？我让你盖个庙，是吧？你用多少工多少料，我要算账，所以他也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吧？所以当时呢，这个还有一个人写过回忆录，是吧？就说他的这个父亲，是吧？当年这个梁思成、林徽因还很年轻，20多岁，是吧？20-30岁，就这个30岁就跑到这个他们家，就跟他父亲请教，然后他父亲又给他讲，他们俩就在一边看一边记等等。 另外一个就收集样式雷，这个样式雷呢，这个是这个图档呢，是这个样式雷是大家都知道是给这个清代这个皇家搞工程设计的，这个他是一个世家，建筑世家，他呢有大量的建筑的图样、烫样啊，做的那个小模型啊什么的，一些工程做法的文献等等。这个朱贵老是最早这个提出来要这个研究样式雷，收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东西。现在这个天大的有一个王其亨教授，这个王其亨教授就是专门研究这个样式雷的。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中国古代建筑这个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测绘研究。从1932年到1945年，中国营造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带领下，对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云南、四川190个县的2738处古建筑实物遗存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科学测绘，其中测绘重要古建筑206组，测绘完成图纸1898张，研究工作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上，这个其中包括大量的测绘图和照片等等。至今这些调查报告、测绘图版和照片依然是中国建筑史研究、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资料，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珍贵原点。中国古建筑的大量的瑰宝啊，就是从此就为世人所知，是吧？为这个中国这个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奠定了这个基础。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寺庙，是吧，就到现在已经经过这个抗战，后来又这个内战的，就都不存在了已经。所以这些调查报告，这个现在就成了一些东西，实物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些都很重要了。他们一个考察在几个省的考察路线图，实际上到四川呢，这个云南呢是到抗战以后，是吧，就过去了以后才，原来呢主要是在中国的北方，因为中国的北方呢这种特别大家都知道，就是像山西，可能由于它这个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中国这个够国宝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种这是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个75%以上都在山西呢，是吧？这包括这些木结构的寺庙啊、石窟寺啊等等吧，主要都在山西，所以山西、河北、河南这些他们跑的是最多的。他们在这个考察中间拍的一些照片，他们的测绘图，这个著名的这个应县木塔，是吧，叫佛公寺塔，这个塔高有67米多。当年呢这个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塔很高嘛，就说要把这塔赶紧给炸了，打了100多发炮弹，这塔也没炸，但是呢它有些炮弹穿过这个梁架结构，所以现在使得它这个第二层啊这个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变形，所以这个塔呢就不让大家上去了，所以现在就只能在外边看一看。实际上它呢是一个里头一共有5层高，每一层都有这个佛像啊，还是非常的漂亮。 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谈到了发现佛光寺东大殿以及西学东建的内容，我们还谈到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和主要的学术成就。其中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和主要学术成就呢，今天呢我们先暂时说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来谈到这方面的内容。感谢著名学者梁健先生的介绍。这一次梁先生主讲的发现佛光寺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是第一集，在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会谈到第二集的内容。到现在为止，佛光寺已经发现了超过80年了。去年2017年是80周年整，而今年2018年是81周年。那么我们要谈到的后两个内容分别是80年后再回首，以及佛光寺东大殿的现状。下周同一时间，梁健先生将详细给大家来谈这两方面的内容。